你是多可怕，完全是自作自受啊。与别人不相干的，自己不能不救。损人决定不离弃，损人跟人结冤仇，怎么可能离弃？夺取别人的财产，将来要还他的，夺取人的生命，将来要偿命的。一丝毫便宜都占不到啊，亏可吃大了。一生专搞一门，不管你搞哪一门都会漂。如果能专心，把所有一切欲望放下，就非常可能大彻大悟。源于欲望，这个欲望是障碍，彻悟就不可能。财色名利，七情五欲，统统放下。心真正回归到清净平等，老师是给我们做增上缘的。老师有没有方法帮助我们开悟？没有，不可能。所以大乘教常说，师父临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是你自己的事情。释迦牟尼佛一生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，一生讲经教学，怎么修行，怎么成就，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你真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你自己知道怎么做。佛没有限制，整个宇宙从哪里来？佛经上所说的一念生的，这是宇宙的真相。经上有两句话讲得非常有味道，你要问我们整个宇宙包括自己先前这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佛告诉我们，这是自心限量，自心所限的全宇宙。真相是什么呢？不断之无，很有味道啊！它不断，不断，通通是无啊， 凡是无相，皆是虚妄，不断之无啊。佛真高明，八个字讲圆满了，究竟圆满了。这八个字是科学，是哲学，达到登峰造极。是怎么回事情啊？啊，不善的念头，障碍别人的念头，要把它通通清除，然后善念也清除掉，清净心现前。一门就够了。那一生专修这一门，自己决定莫生。一心一意，一向专念，个个往生。放下是定的，绝妙的方法。不肯放下，那就是凡夫。啊，只是自己业障太重了，定不下来，所以六根混住，起作用多半都是错误。啊，种子是呢，是阿赖耶的意名，啊，就是第八识。有生有灭叫有漏，有漏是十法界，不生不灭无漏，无漏。是一真法界啊，全都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显现出来的。啊，第八识的种子相思相续。啊，如果没有能够转八十成四次，它的作用永远存在。啊，第八十含藏一切种子，这个种子不是物质。啊，所以我们六根接触不到，它确实存在。 无量劫来，他没有失去。古人说，种子如果是物质现象，它再小，小到像极微色，这个种子也尽虚空容纳不下了，它太多了，真多，多得我们无法想象。我们能相信这句话为什么呢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夜坛指有32亿8000年，每一个念是一个种子，无量劫来到今天有多少？真正是无量无边无数啊！佛说的话不是假的，长极光是一片光明，第一片光明我们肉眼看不见，这个光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实际上变法界虚空界通通在长极光里面决定超不出长极光。长极光是法性，善恶种子我们可以肯定，善种子少，恶种子多，从相应的心所明显的能看出来，善心所只有11个，恶心所有26个。所以人学善比较难，学恶很容易。无量劫与生俱来的，他恶念就比善念多特别显示在自私自利人在困苦艰难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首先救自己，然后再顾及别人，这算不错了。那么先顾及别人，自己饿死也无所谓，也不在乎，这种人少到哪去找？是果报不相同。他能舍命帮助别人，他愿意舍的时候，这一定是没有间隔的，立刻就升天身心更多地狱，都没有中阴没有中阴，没有间隔，这里一断气就升天了。真正念佛人决定生净土，佛就来接引他。善心重要，一点都不吃亏。所以在极难当中就看出来。 你是顾自己还是顾别人？啊，在古时候，读书人，觉悟的人多，真正在极难的时候，他顾别人不顾自己。那为什么？他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我年岁大了，他年轻。我在这个社会上能付出的机会时间都少了，他还很长，应该给他啊！而且知道我把机会让给他的时候，我的机会是升天，绝不动三恶道，清清楚楚的，是他很欢喜。成人之美实际上就是成自己之美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不搞清楚了害怕，搞清楚了非常欢喜。啊，真正是全心全意，还要加个全力。为众生服务啊！佛说，一切法都可以帮助你证得佛果，或者真的。为什么？一切法是自性毕现。只需要回头就这些。这是佛法的真谛。跟着佛走你能明心见性。跟着耶稣走能不能明心见性？难。这样你懂得里头的秘诀。秘诀是什么呢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。所以能大师说，这段事情与学无学没关系。与什么有关系？放下有关系。张家大师教过我，看破放下与这个有关系。所以无论哪个方面，穿衣吃饭，你只要看破放下就成功。啊，看电视也如是。今天看电视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。啊，你不随他转。你完全了解它，完全是空的，不断之无。这电视画面不断之无啊。所以会了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法法皆是啊。啊，不会，华严法华无量寿都不是佛法。为什么？它不能帮助你开悟吧。不能帮助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吗？这就不是佛法啊！能帮助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统统都是佛法。啊，所以我非常感谢张家大师，第一天见面就把这个秘诀传给我。 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，叫我修三种布施。啊，三种布施是修福，不放下是福，放下是德，啊，就是定慧。修这三种福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定慧就在其中。这个重要啊！那么善恶的因，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。啊，这个种子很复杂。十法界的种子统统具足，有佛种子，有菩萨种子，也有恶鬼出生的种子，也有地狱的种子，啊，无间地狱的种子统统有啊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临命终时，人在断气之后，这些种子统统现行。啊，好像出来竞选一样，哪个力量最强，哪个就先受报。啊，果就现行。自己不能做主啊，业力做主，就是善恶业力。决定你到三善道还是到三恶道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就知道啊，诸佛菩萨古圣先贤为什么教给我们断恶修善，啊，让我们的善因下去。恶因虽然有，恶的力量总比不上善的力量，这就好啊。善恶怎么修？必须真的起心动念的为他着想，不要为自己。啊，一定要知道为自己自私自利。决定是恶，为别人决定是善。那多替别人着想，决定有好处。啊，多为自己想一分，决定是害处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。啊，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修法？断恶，不把断恶的事情放在心上， 修善也不把修善的事放在心上。心是什么样？心是清净平等，这是完全正确的啊！这就叫大乘佛法。那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既然有个身体在这个世界，就不能不作死啊！啊，总得要穿衣吃饭啊！啊，做什么事？要做对众生有利益的事，而且不着想。你在修大乘，你在修修大般涅槃法啊，大智慧大禅定啊，别人还看不出来。穿衣吃饭的修大禅定，修大智慧啊，什么禅定？不着想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不挑我喜欢吃什么啊，你们给我做什么，没有平等。平等里头有不平等，佛经上有个例子，诸天饮食，这个诸天是欲界天，色界天不要饮食啊，欲界六层天啊，同样在这一个桌吃饭，每个人福报不一样，他们在一起吃的饭，放在口里的时候味道不一样啊，这是什么？境随心转嘛。功夫越高的人，心越清净，而且味道越美。啊，同样一种味道，不一样。啊，再粗一点说呢，我们在一桌吃饭，啊，酸甜苦辣咸，每个人也不一样。啊，你说什么味道？你尝一口。一尝就是你的味道，那不是我的味道，也不是他的味道。啊，最后一杯水，冷暖自知啊。没有定法。啊，一切法皆是我法，没有定法。所以佛所证得的大圆满、大自在啊，信德是没有边际的，智慧没有边际，能量没有边际啊，相好里面包括的富贵荣华没有边际啊，你的财没边际，你受用的无没边际，完全是真的。因为一切法是自性变的， 能变的是自信，你现在把这个东西找到了，就好比找到了如意宝珠，如意宝珠是你自己，你喜欢要什么在边上，随心所欲。啊，真正如意宝是真心的，真心里头有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相好，不在外头，外面没有，外面全是假的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那么自信这种样子，其实往生到极乐世界全都现前，在我们这边不能现前啊，原因是什么？我们这边障碍太多，自己没有办法把障碍清除，佛菩萨也帮不上忙。佛菩萨能帮忙的就是教学，就是经典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做，决定有好处。关键就在看破放下，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，放下呢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圆满的佛法就这么简单啊，人人有份，不但我们人有份，人非软动，小动物有份，花草树木植物也有份，山河大地矿物也有份。为什么变成矿物？它迷得最深，变成矿物坚固的支柱，让自己变成石头。啊，于是罪报追随也，故辗转三途。这是什么？生生世世。我们造的恶业多，造的善业少，啊，捡起重的那就是罪报，啊，我们死了以后到哪里投胎？三途，在三途把我们罪业消完了，到人道来，人道来怎么样呢？三途习气还在，习气不好断了，那就看到恶很容易就染上了，看到善不容易，见恶而远善的习气，啊，那么恶业要是熟了，又多恶道啊，我们的轮回圈子小了。 艰难的啊，都在人畜生魔鬼地狱，在这个圈子里头轮回，这非常之苦啊！人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人劫多劫，多生多劫，要过这样的日子，你这多苦！所以，杀盗淫妄酒，不能看清这个五戒。这个五戒在大乘法里头，它是大善。人真正能够守住，决定不犯。啊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一切圆满成就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，在这个世间所设的经教有限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诸佛所设的经教无量无边，你全都通达明了。啊，这是真的。我们这一生有幸，真正是非常的幸运，遇到了。啊，决定不能让它空空。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。啊，所以了解事实真相了，我们人生的态度就改变了。不了解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不是为自己打算，生命助力统统明白之后了，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于是不像自己了，向佛菩萨看齐。我来干什么？我来为大家做一点好事。别人不接受我，不领情，不领情也要做，为什么？应该做的。我要是迷了不知道，你请我做我也不做，我既然觉悟了明白了，我觉得是应该做的，不管你接不接受，不管你欢不欢喜，我做给你看，自然有明白人看懂。古人所谓德不孤必有邻，啊，一定有一些人被你看到，啊，会形成一个小团体，带给你安慰，鼓舞你认真努力去做，啊，一切为众生，不为自己。这非常有意义，非常有价值。 寿命几乎百年短暂了，年轻的时候体会不到，大概到五六十岁渐渐体会到了。那人生六十之后，真正懂得百年短暂的意思，那无常迅速，人命在呼吸间，转瞬即逝。啊，在什么时候呢？八十以后，中国古代谚语有所谓，七十不留俗，八十不留饭。啊，七十岁我不留你在家里住一晚上，啊，怕的是你一晚上你病死了，你的家人说我谋杀，那就扯不清了。啊，八十更老了，有的时候真的一餐饭，哎，他就走了，真有这个事。而在五六十岁走的人很多，人命无常啊！转瞬即逝。这些都要认真求，但世人颠倒，不舍苦空无常，但求幻妄之路如我破火，自分其身。多少人迷在自私自利、损人利己、累积罪业，不知道累积功德啊，但我修行积功累德，他不知道，他所累积的是罪恶，自以为荣耀，自以为有本事，但别人不如他，啊，完全是以五欲六尘为落。古人讲读书落，他们不相信啊，学佛要不落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舍弃王位，舍弃宫廷里面那种繁华的生活，大家以为是落的， 他不要了。他到山林树下，在那里静坐，那里都有路。佛经上讲的禅悦，禅悦之路，绝对不是世间任何快乐能跟他相比的。啊，清净的路，我们的经体上平等清净。啊，这个路是世间人做梦也想不到，这里都有路。啊，到智慧一看叫大路。啊，那是真路。事实世间一切现象完全明白了。完全清楚了，啊，自己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见到。啊，五种同时落啊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啊，神足六尽啊，哪些人能得到呢？肯放下的人。啊，与佛有深厚的缘分，这个深厚的缘分相信他，不怀疑他，能够依教奉行。啊，这个属于上根人，中下根人难。中下根由善根深厚的欲住净土法门还行，啊，净土法门有没有乐趣？没有乐趣谁愿意修？当然读经路，啊，世间人多半像经常所说的，啊，无毒不善，邪知邪见，啊，起心动念。都是想害人，就是损人利己啊，而不知道了，损人是决定不利己的，这是真理。 生人利己在现前，现前能够享受多久？死了之后，暂图苦报，所以才真正知道，圣人原来是害自己，哪有利自己的？佛弟子，他明了，在极度困难的时候，自己可以舍命，也不破戒。为什么？护戒舍命，死了以后升天呢？如果贪生怕死，毁戒将来堕三途啊！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三途太可怕了，无人来到。啊，三途里面最轻的畜生。都得出生道了，也很不容易出来。为什么？他论次数的，啊，你死了投胎，投一个公鸡，啊，鸡寿命不长，几个月就被人杀吃掉了，他到哪里去？还投几胎啊？要算几百次、几千次，第二算法的啊，次数满了，可能投别的胎了，开始出生，这事情非常麻烦。啊，什么时候你才再能够再人生？如果没有真正修五戒十善，你得不到人生呐！啊，佛弟子受三归五戒十善的人很多，但是是假的，没做到啊！啊，没做到，那换句话说。还是随业受报，啊，念佛的人，李老师说得好，台东莲师一万个莲友，在60年前老师说的，真正能往生，一万人里头也不过3个5个而已。现在过了60年了，啊，那个时候啊。1/35啊，现在可能1/12，10000个人真正能往生的1-2个啊，什么原因？烦恼太重了，妄想太多了，佛号念不下去啊。是很容易念的，他念的时候少啊，断的时候多啊， 一个钟头只能念几声呢，念你就忘掉了，这怎么能完成？啊，古时候人确确实实的，40以上的都有警觉性的，啊，有人命无常的警觉性，现在人没有。啊，现在人比从前人迷得重，迷得深，所以恶毒不善，很难回头。佛告诉我们，是真话，不是假话，不是骗我们的，不是吓唬我们的，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神明知道，诸天知道，啊，档案都在阿赖耶识里面。这个档案，佛法的术语叫种子。所以造恶之人，岂能幸免？这个幸免就是果报，没办法。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啊，丝毫的小恶都有报，何况大恶？啊，你现在还在造作，果报没现前，你要怀疑。果报现前，后悔莫及。啊，那个时候才知道，佛菩萨真正慈悲，常常劝我，我没听，我没接受。后悔来不及了，于是自入三途。啊，人死了之后，神识自自然然跟自己的业习连成一体。业习，习是习气，你的善恶业的习气，他做主，带你到什么地方去往生。啊，阿赖耶识里头，恶种子多，决定是三途，叫自入三途。自自然然都散了。啊，入三途之后，无量苦恼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啊，我们听了 要相信，不要记在心上。无意识我决定不能干啊！不要以为没有报应，报应就在眼前。那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至少要做到不邪淫。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个生命都有意义，都有价值。